好啦，各位又到星期五嘅呢個美式咖喱飯啦， 係嘛？今次係 咁啊 ，Donald Trump 就會係喺呢個香港嘅凌晨時分咧。 係啦，聽朝嘅凌晨兩點鐘，即係六個鐘頭之後， 簽署總統命法令咧，就係咧反制措施就出台， 開一個記招，正式地就會有一個嘅公佈啦。 咁究竟係開邊飯咧？咁今晚我哋就主要有少少分析，俾大家睇一睇究竟呢、這個而家越嚟越清楚啦。呢、這個香港國安法咧，就係中美第二階段嘅金融戰嘅先聲嚟嘅。 係、這、呢個新冷戰啊，之前就貿易戰，而家全面過到去金融。 大陸佬就借頭借路咧，就用呢啲咁嘅咩恐怖主義啊，咩本土恐怖主義，揾阿鄧炳強出嚟吹咗幾個月。 嗯。 咁實際上就舊年十月已經準備定呢個核彈㗎啦。咁、 嗯、 就根本就同呢個所謂嘅街頭抗爭越演越烈就冇關嘅。 部署咗好耐。 四中全會就舊年年尾嘅。咁、 嗯、 啊，如果韓正見港區人大的講法就是十月，咁即係話咧喺呢個當時上個禮拜我都咁講噶啦，送中修例一暫緩之後咧，其實佢就諗緊呢個直接附件三， 直接附件三 國安法嚟就取代送中修例，一樣照捉你翻去，就再辣啲，順便你啲香港人咁串啊嗱。咁就一鑊過就掃曬場啦！ 有冇呢個嘅武漢肺炎嘅疫情咧？佢部署成部棋裏邊咧，都已經有呢一步啦。 因為駱惠寧係一月嚟香港嘅，係啦，咁就所以同武漢肺炎啊，亦都冇關。咁成個關聯咧，就係喺香港人反對送中修例，佢就覺得啊，即係呢個龍顏大怒啊！我做少少嘢，你班咁嘅刁民喺度左頭左勢咁樣。咁所以咧就再整一個金嘅，就係、是、呢個叫做港版國安法出嚟，既隱含呢個送中修例裏邊嘅政治工具，亦都再進一步咧就係、是、收緊香港嘅自由，先打擊國內嘅政敵，再同時咧就係、是、打擊香港嘅自由，同埋咧所謂境外勢力。咁啊，呢個亦都係冷戰體系裏邊咧成個戰略嘅需要，我覺得係 好重手嘅，不惜撕破面皮、赤膊上陣，去話俾全世界知、國際社會知，中英聯合聲明唔單止係歷史文件，成個嘅一國兩制咧，喺今次公布呢個國安法之下咧，係要即係徹底摧毀嘅。 咁亦都戰狼上身啦，除咗戰狼一號就係呢個竟然軟泥泥嘅屌屌揈嘅唐英年， 唐英年 就琴日就衝出嚟就係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英年早逝的唐英年。 係啦，咁就竟然就同梁振英咧就同一陣線喎。咁一個就發表呢個戰狼外交，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就我必犯人。咁啊，梁振英今日仲厲害，一陣間我哋討論下啦，就係要 HSBC 公開表態撐國安法。佢話呢啲咁嘅英資公司喺中國嘅市場係佢主要嘅收入來源。仲要求啊，喺呢個匯豐控股裏邊兩位華人嘅董事，一個叫做查史美倫，一個唔知叫乜鬼嘢嘅，唔記得咗啦。要佢哋仲快啲辭任咁樣，咁咧就戰狼上身啊，好嘢啊！我覺得 呢個文革就唔單止淨係搞港台，唔單止淨係搞教育界，唔僅止淨係搞呢個考試局，而家要連 金融機構、 金融 bank 卡全部都要搞。 好啦，嗱，我就大家都知啦，一路聽我節目，我係梁振英最大嘅支持者。亦都係梁齊恩嘅支持者，所以齊恩復出，我就知道梁振英一定復出噶啦。咁啊，而家兩個前特首喺度較勁，一個唐英年，一個梁振英，就準備接呢個林鄭月娥，所以大家都戰狼上身啦。即係等於呢個《唐伯虎點秋香》裏邊，梁榮忠同周星馳賣藝入華府啊， 鬥慘， 鬥癲啊！而家 你斷隻手啊，我斷對腳咁樣。 係啦，跟住就梁榮忠攞碌棍兜頭搏落去，咁啊睇下唐英年聽日。是不是兜頭搏下去他老婆那裡了肯定呢就現在在這裡較勁了鬥左較勁梁振英這個是可圈可點的我再一次說梁振英這個啟發了我們很多的想法就是要怎樣對付美資的金融機構反制美國 Donald Trump 今晚在香港人睡覺的時候出招來損害我們偉大祖國的利益我一陣間會講呢個反制措施，犀利到不得了。呢個係二級核彈啊！ 二級核彈。 如果港版國安法係一級核彈嘅話，呢個係二級核彈。一打出嚟 ，Donald Trump 即刻跪低，我覺得真係㗎。嗱，大家唔好走雞啊！ 咁啊，翻嚟先講一講咧，就係呢個五二七。係啦，咁就大搜捕先。咁咧就當日星期三咧，就接近300人拘捕，夜晚黑。 四百三百九十六左右啦，接近400。 咁夜晚黑咧，就我同阿鄺榮孫喺北角警署咧，就睇到好多嗰啲嘅家屬，真係好慘嘅，真係。嗰啲細路仔出嚟咧，等佢哋咧咁，但係咧就大家都冇人。在度咧，即係作出呢啲嘅呼天搶地，乜都冇，大家好安靜咁樣喺度等。 要搞到今朝先全部放翻曬出嚟。 咁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叫做黑社會兇人嘅手段啦。我覺得就係唔係都你見到嗰啲著住校服嘅初中女生咧，都要排住隊上呢個校巴，即係呢個旅遊巴拘捕。咁呢張相係好震撼嘅。我相信我見到好多台灣嘅朋友啊，包括係海外嘅唔係香港人都好啦，即係啲外籍嘅朋友咧。當地人都係覺得係即係係好憤怒嘅，其實 個女學生嘅高度咧，只係去到警察嘅心口嘅啫。 係啊，初中生 大家都會睇得到 嘅，著住長裙嘅初中生。 今次拘捕嘅三百九十六人，接近400人裏邊咧，有四成嘅學生嚇，四成學生，仲有呢接近四百人裏邊咧，有80人係唔夠18歲嘅。是18歲以下。 咁我覺得佢就基本上咧就好坦白講，亦都冇 case lock charge 嘅。我覺得就係用一種嘅濫暴，然後咧就喺警署裏邊嘅要你咧就係 harass 嗰啲嘅後生仔咧，等佢哋唔敢再出嚟，亦都俾其他人見到咧，就係話啲家長亦都唔敢即係放啲或者係捉住啲細路仔，唔好俾佢哋出嚟。咁嗰個係一個政治嘅目的嚟嘅，唔係有咩法理依據啊等等。 同埋呢個亦都係警方採取嗰個嘅佢哋心目中所謂嘅戰術啦，咁樣啊，去到最尾咧都係以大圍捕、布袋型咁樣不斷收窄咧，係去以濫捕作為一個即係打散人群，唔俾人群聚集，甚至乎咧係喺公海裏邊收集到資訊之後咧，即係你話流水式咁樣係去做圍堵啊嘛。即係堵塞完之後就即刻散啊嘛，咁樣咧不斷收窄咧，係去即係終結呢種咁樣嘅流水式嘅抗爭嘅嘗試係。 咁就我覺得佢有幾有策略嘅，我覺得第一我都講過啦，係盡量其實喺之前再之前嗰次銅鑼灣都係嘅，就係盡量減少喺現場拘捕嗰陣時嗰啲嘅核突場面，因為你現場一撳低嗰條示威者咧，就一定會同警察掙扎。一掙扎的話咧，記者湧上去，咁跟住就一係打記者，一係噴胡椒，咁然後咧就嗰啲核突場面就廣佈全世界。咁鄧炳強咧就改變咗呢個戰術，咁就嗰一個拘捕就盡量減少喺嗰個嘅記者嗰個範圍裏邊，咁就反而喺其他地點嗰度咧，即係佢而家基本上都冇道理嘅，其實總之見到你行過就可以 要你搜身，你一聚集就已經係啦， 一聚集就可以用各種各樣嘅理由。搜身之後，然後就話你個書包裏邊哦有支士巴拿或者有個螺絲批咁就可以拉你，有條水喉管都可以拉嘅啦。其實 同埋嗰個防線係大到無倫啊！你會知道喺嗰日嘅朝頭早咧 冇警戒線㗎啦，我覺得而家 已經係即係各大主要通道，只要係去港島嘅隧道口好呢啲嘅主要嘅幹道好咧，已經係去開始咧係去透過檢查嚇，咁啊減少啲人群咧喺。適當嘅時間咧就去聚集咁樣嘅，即係此其一。第二嘅話咧，一聚集咧就立即驅趕，好快用藍旗咁樣咧，跟住逼住你咧唔能夠喺嗰日嘅目標地方，例如係立法會外圍，咁啊令到咧係即係嗰日一分為四，去到中環啦、銅鑼灣啦、跟住呢一個嘅旺角啦，仲有一個就係、是、仲有邊度啊？係 咪荃灣？ 灣仔，即係一分為四，咁令到咧。即係人數嗰邊少咗啊，咁我發揮嗰個叫流水式嘅抗爭，又或者 hit and run 咁樣嘅策略咧，嘅個效果就打咗好大折扣咯。 嗱，始終喺疫症期，即係呢段時間咧，佢亦都有限聚令嚟即刻票控咧。你冇做過嘢，佢都可以票控你違反限聚令嘅，根本呢個係亦都係濫用呢個限聚令啦。咁一般嘅和理非嘅市民咧，亦都會有一啲憂慮。咁所以而家呢啲嘅集體行動咧，我覺得咧就倒不如就睇6月4日。六月四號，我哋去咗30多年嘅呢個六四燭光晚會，我覺得就係一鋪嘅啫，就係6月4日。因為如果你一啲嘅咁樣嘅小規模嘅行動，人數不足嗰陣時咧，就瓮中捉鳖咧，佢就會咧就一路越拉越多，越拉越多。佢而家都係咁啊，拉曬你啲後生仔為止。咁啊，6月4日而家咧就警方同支聯會嘅談判未完嘅，佢而家就床板夾住，我覺得。 支聯會就呼籲咧，有冇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咧？ 佢都係會去㗎啦， 可能 都係會去， 以後都冇機會㗎啦。咁咧呢個咁樣嘅 message 咧，好多香港人咧過去嗰幾十年，差唔多係每年嗰日都去嗰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就算警方唔批准，我估計好多市民都會自備蠟燭自己行入去，冇大台，冇大台，但係大家會企喺圍院嗰度，我咪大家企開啲咯，係嘛？咁咧就然後跟住仲會遍地開花添。咁所以佢寧願有大台定冇大台呢，我相信呢條數呢就唔係鄧炳強去計啦，就是、後面國家安全局同政法委自己去計啦。國安法一通過，香港六四集會消失，呢、這個就係外國 send get 到嘅 message 啦，肯定啦，係 啊， 係嘛？人哋唔會覺得你因為限聚令嘅喎，六月四號完嘅咯，限聚令、應該就完嘅咯，佢 係到嗰晚嘅，啱啱好就係去到嗰晚嘅。係 啦，咁好啦，就究竟會點樣玩法咧？而家都唔知道。但係咧，我估計香港市民咧，到六月四號嗰日咧，就唔會就咁大家當冇件事嘅。我覺得咁啊，呢個嘅第二樣係咩咧？就因為嗰個街頭嘅抗爭啊，而家就係中美之間嘅核戰。咁啊，金融戰、貿易戰嘅第二階段就係金融戰嘅方式。咁究竟街頭抗爭嗰、那個即係帶嚟嗰個嘅 mileage 係重要嘅？我成日都話星期日嗰次嘅即係街頭嘅抗爭咧，係喺國際社會係好大嘅迴響，因為國安法一通過，香港人就出嚟啦嘛。 嗰次就被理解係呢一個嘅。即係五二四就係五二七嘅預演，警方咧就睇五二七咧就係佢哋預演六月九號或者 六 一二嘅部署咁樣，係 六一二六四或者六九嘅部署。 佢哋嘅即係作戰嘅策略或者係布防嘅安排咧就極類似嘅啦，應該係 嚇。即係所以當然好多人就勸啲後生仔唔好出嚟去衝擊啊咁啊。咁誒，我覺得當我記得星期日嗰日咧就誒，我哋喺西環。咁咧就經過一個嘅西區警署，有個十五歲嘅細路俾成隊防暴喺度，我哋行過同邝亞莉一齊嘅，咁啊好大聲，見到啲防暴喺度咧，喺度鬧嗰個細路，咁又一路擁佢添，仲就要佢個手機解鎖， 喐手喐腳咁樣。 咁嗰個細路就好細聲咁講啦，就話佢我呢度係公眾地方，我喺度影相有咩問題啊？即係佢喺出邊影相啊？咁咧，但係咧， 行人路上面嘅， 係成班防暴喺度兇佢，咁咧就跟住我朋友同阿郭榮孫就話唔好走，我哋企喺度，好近距離啫，幾尺，就企喺度。咁嗰啲防暴梗係埋嚟啦，就問我朋友同阿郭榮孫就係話你企喺度做咩？兇神惡煞咁。咁佢哋兩個因為都咁上下年紀又唔知。又不是黑衫黑褲， 夠 EQ， 街坊 又或者係避開咗呢啲咁樣嘅防暴嘅挑人，佢其實係刻意挑人嘅， 刻意挑人， 刻意挑人㗎，係。 咁啊，佢啊郭榮孫就話：我等朋友。咁啊，兩個街坊咁樣等朋友，喂，人之常情啫，係嘛？但就企喺度一直望住佢哋，唔走，企足成差唔多接近九個字幾。 哇！咁耐啊！ 咪佢一路喺度兇條細路啊嘛喺度。咁最終咧，佢哋就慢慢就唔敢咁大聲啦。因為有兩個成年人望住佢哋，又唔敢咁大聲。咁然後咧，就最終就放咗個細路，放走咗佢。嗱，所以我就係話有陣時香港而家已經去到個地步啊！你企喺度直視呢個防暴警察，都係一個抗爭嚟嘅。其實係你係希望可以嗰、那個細路仔可以唔會俾佢哋帶翻去警署，或者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係嘛？或者扣留佢48小時係嘛？恐嚇佢等等。所以我就話呢個已經是香港人的日常嚟嘅。你不要以為一定要企在最前線的人才是需要勇氣，是每一個不同生活裏面不同的處境你見到的嘢，你有時候都需要勇氣企喺度。有時候，所以我就係話咧，呢個就睇下跟住落嚟六月就進入一個嘅運動的一個高温啦。係 啊， 咁呢個高温就啱啱好一週年，六月四之後之後就六月九號一週年。就迎嚟呢個中共再進一步嘅鎮壓，更慘烈嘅呢個鎮壓。咁亦都大家要諗清楚啦，其實真係冇得翻轉頭噶啦，根本係。 如果你喺前線或者咁啱你身處嘅地點係警察，佢嗰個戰術咧 係去即係收窄嗰個布袋嗰陣時候，開始去嘗試啊濫捕嘅話咧，咁就算即使你係和李飛嘅話咧，你承受嗰個被捕風險其實同勇武嘅手足係一模一樣嘅。而家警方即係佢嗰個濫捕就去到呢個程度，嘗試係去即係令到大家嗰個抗爭意志咧係被瓦解嘅。咁當然個代價就會高嘅，係 因為佢而家都係要令到和李飛的人不敢出嚟，佢而家根本亦都冇再分噶啦，咩勇武啊和李飛，喺警察喺中共眼中就係，總之唔係我嘅人就打，唔係藍絲嘅就打，藍絲打人就冇問題。如果你唔係藍絲嘅，一企出嚟就打噶啦。咁呢種咁嘅二分法咧，就大家要所謂 be water 啦 ，be smart 就係咁嘅原因。咁翻翻嚟講下呢個中美嘅金融戰點解咁重要咧？咁樣咁啊，頭先我一開始講過，我相當之讚許呢個梁振英嘅愛國情操嘅。係嘛？就 所作所為， 就去對付啊！我要睇翻佢嗰篇嘢先，真係佢嗰啲寫得好好喎，我覺得真係。係啊，你幫我揾一揾嗰篇嘢。 長文嚟 喺佢嘅 Facebook 裏邊嘅一篇長文嚟嘅。係啊，真係我覺得係，即係佢嘅做嗰個政治水平啊，係比起呢、這個 屌屌揈、 屌屌揈同埋呢個777啊高 N 倍啊，我覺得真係高高。都係不能對不能相比嘅，真係。 佢都進化咗， 啊！ 喺呢個抗爭裏邊都進化咗。 係，同埋佢捉住呢個匯豐銀行嚟去打美國，我覺得真係呢下真係好嘢。其實匯豐銀行好似係英資㗎，係嘛？ 嚇，係啊， 係咯，係啊。點解會捉匯豐銀行打美國咧？咁樣，咁我就覺得可能梁振英呢排咧就太忙啦。因為成日接受路透社啊，外國 傳媒咁樣係 當咗佢係而家國安法代言人 啦。有啦有啦有啦，呢篇你 係啦係啦，呢篇紅文 經濟底氣篇 係 後發制人，香港官商民和國家共同反制西方的恐嚇。 係啦，嗱，先就係英澳加三個白人英語國家，跟住美國大佬走發共同聲明，干預中國內政，即係反對國安法啦。咁而呢啲國家嘅產品同埋服務喺香港或者經香港轉到內地市場係相當龐大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係我哋將反對派中嘅港獨恐怖分子、暴徒同埋其他人士區分看待，同理西方國家要所謂經濟制裁中國，我哋既要還手，又要將外資包括幾家在香港和中國內地有重大業務嘅英資區別看待。係 啦。 咁喺中國收回香港過程裏邊，部分英資做咗不少背棄香港嘅事，當然講緊係遷拆嘅呢個疑禍啦。回歸後，中國政府寬宏大量，既往不咎。令佢繼續享有特權，匯豐銀行是其一。 係啦，佢跟住講話，當今世界最重要嘅資源就係市場，而中國包括香港係世界上面最大嘅市場之一。一個星期多嘅過咗去啦，咁啊，匯豐銀行仲未就國安法表態，英國政府就跟住美國政府走，匯豐會唔會都係跟住英國政府走咧？呢個係需要我哋高度關注嘅咁樣。 係啦，咁咧就佢鬧彭定康嗰啲唔好理啦。咁跟住話，匯豐嘅利潤主要係嚟自中國。董事局同高階管理層幾乎全部都係英國人，喺政治問題上邊，呢家自稱係英資嘅銀行，萬萬不能一邊賺中國錢，一邊跟住西方國家做損害中國主權、尊嚴和人民感情嘅事。中國和香港都沒有欠匯豐，匯豐在中國業務，中國和其他國家嘅銀行完全可以隔夜取代，即係話匯豐可以隔夜就收皮啊，可以揾中銀去取代咗佢。英國要和中國較量，持有匯豐户口嘅特區政府，嗱呢句緊要啦。即係話叫特區政府取消喺匯豐銀行嘅 户口， 叫李嘉誠取消喺匯豐嘅銀行户口。中國和內地香港工商界嘛，尤其係人大代表、國家政協委員馬上自保， 燒曬所有。 即係佢直情係要人 cancel， 我以為大家 cancel 中銀户口就轉去 Citibank 啫，原來唔係。佢叫你取消曬嗰啲匯豐户口，包括由特區政府到呢個香港商界。我哋要讓英國政府政客、匯豐這類英資機構知道。Which side of the bread is buttered？ 係厲害啊！英文我都唔識，真係勁勁勁。所以我就話咧，水平高過唐英年。唐英年而家輸緊1-0啊！唐英年就嗰句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咧，已經係啲陳腔濫調到不得了，係嘛？如果我係求證， 似啲黨八股。 我係求證嘅話，我比唐英年就比阿梁振英入咗一波一球噶啦，1-0而家喺呢個下一任特首嘅角逐裏邊。咁啊，梁振英呢個咧，佢好具體啊，你明唔明啊？佢個制裁方案，首先有對象， 行動 有對象叫做匯豐銀行。第二有行動，行動係咩啊？特區政府、香港所有工商界、人大政協全部取消匯豐户口嘛？咪係咯。但係我想問，喂，坦白講喺呢件事裏邊， 英國佬啊，連個 BNO 都喺度窒下窒下，就話誒俾你過嚟做嘢啦咁樣。喂，大佬俾我哋過去住係應份嘅啦，係嘛？居留權嗰樣嘢我哋根本係應該有嘅。所以英國佬真是撲街嚟喎！ 英國外相只是公布了話，考慮將 BNO 由俾香港人過去讀書和工作，由六個月延長到去十二個月。 好啦，既然英國咁契弟，就因為怕北京面色啊嘛。如果佢俾 BNO 平權，佢怕中國反制英國，就好似戰狼咁講啦，喐呢個匯豐啊嘛。咁其實匯豐好似單一大股東，除了呢、這個係咪平保啊？第二主要股東是平安保險喎，其實我想話，我睇一睇先。如果冇記錯嚇， 匯豐第二大股東 係啊。現時根據聯交所資料，美資 BlackRock 持有 7.15 先至係大股東。第二平保旗下資產管理公司持有 7.01。咁另外就係大散户就係我哋啦，普通香港人。 7.01都唔少啊。 平保，所以我就話制裁呢個匯豐，咪即係制裁平保。可能他未知啦，梁振英回去查一查。但最重要是什么呢？我觉得梁振英这条桥是有用的，就是喐对方的金融机构，但是要定位准一点。梁振英真的呀，我看好你，你绝对有机会取代当日在背后插你一刀的这个林郑月娥回去做特首。因为你有这个国际视野和有这个斗争的经验。但你要針對的是美資的金融機構，不要針對英資金融機構。 出招就夠快夠狼，不過不夠準。 是的，因為我自己在觀塘這邊經常走過去、這個起動九龍東之後、當年發展局長就搞了這個新的 CBD、大量美資金融機構進駐、剛才就沿著這個海旁在跑步，就看到幾個燈箱，一個叫 Citibank， 一個叫 JP Morgan、摩根大通。如果要搞，怎可能搞 HSBC 而不是搞摩根大通呢？ 搞這些應該是 當然是搞美資的金融機構。那我就回來呢，就即是跑完步回來，就準備做節目，就看看摩根大通現在在做什麼呢、樣。哇，厲害 的， 我給大家看看，阿健給張圖大家看看 JP Morgan 今天上過上港交所上市委員會的 JD 京東，京東就是在美國上完市，現在就仿效去年11月的阿里巴巴，在這個香港抗爭運動高峰11月就回來香港上市了。現在京東上市在香港申請了，已經是過了港交所的上市委員會聆訊了，就準備 roadshow， 跟著就這個招股了，集資234億港元。 哇， 6月頭啊，隨時是6月8日在京東創辦日就上了。 咦，一個禮拜之後而 已。是的，跟著第二個 NetEase 網易，即係大陸第一個網絡遊戲公司龍頭，集資156億。嗱，三連霸，全部係六月上半期啊，六月頭兩個禮拜。第三個微醫 V Doctor 集資勁啊，1174億。 哇！呢、這個多過京東成四倍有多喎、啊。 即係話 total， 如果香港作為呢個印美鈔嘅金融中心咧，就會幫京東、網易和 VDoctor 集資超過1600多億港元。好了，大家都如果熟股票，我就不懂，我 就一般都知道，就要找一些投資銀行去做包銷的嘛， 包銷， 然後找一些 Cornerstone 的基礎投資者。香港上市呢，通常呢那個包銷商就是 三個組成部分，一就是中資的金融券商投資，中資的投資銀行，二就是美資的投資銀行，三就是港資咁樣，咁可能港資、中資而家撈埋一齊嘅。 港資 嚇。咁點解咧？就是、因為佢如果喺深圳同埋上海上市咧，咁佢就要賺唔到外邊嘅外匯嘅啦嘛。因為咪糖水滾糖漁咯。 要喺香港先得。 香港點解會揾呢啲外資嘅券商去做包銷咧？因為佢可以 reach 到美國、歐洲嗰啲咩啊？譬如公務員嘅退休基金啦， 哦、 教師嘅退休基金啦。咁就 sell 啲筍貨俾佢，就做所謂基礎投資者，我哋叫做維飛。咁咧就因為咧，你嗰個集資量咁大咧，你冇理由靠散户噶嘛， 一定要好闊嘅， 一定要有一啲大户啊！我哋叫做可能係一啲嘅 pension， 即係一啲好大嘅 pension fund 啊，或者譬如李嘉誠啊，或者係呢啲好大嘅私募基金啊咁樣。咁咧就做基礎投資者。嗱，我就係話，如果係要懲處咧，就應該懲處 JP Morgan。 摩根大通 怎會懲處 HSBC 呢？我講美國政府 仲唔係裏通外敵？你諗下，摩根大通包銷嗱，我呢、這個我只係綜合到，我未唔知道有冇朋友而家解答到我。NetEase 究竟係邊個做包銷商啊？嗱，我就揾到京東就有人話係 Credit Suisse，、 嗯、 有人咧就係話摩根誒 JPM JP Morgan 摩根大通，咁啊 V Doctor 都係摩根大通。咁咧就，但係如果係咁，你整國安法就將香港變新加坡，佢想啦、啊、當然。咁佢咪繼續有香港利用香港嚟向國際集資，然後又淹香港人，又打香港人，又將啲後生仔拉上去，著住校服嘅女仔拉上警車、嗯、送去警署。如果呢三間都可以上到市，咁即係證明中央嘅諗法係啱嘅喎。 即係將呢個佢嘅政治行為同個市場上邊嘅 切割啦，係啦、 啊，完完全全 嗱，即係話美國就真係紙老虎啦、 嗯。 你一方面你蓬佩奧出嚟講香港冇高度自治冇剩，咁原來佢，我覺得佢好聰明喎，習近平真係，我真係睇錯咗佢，我以為佢係唐牛啊，真係，原來唔係，原來係少林寺呢個廚藝學院畢業，肥肥嘟嘟咁得意，係嘛？嗱，你諗下，如果佢連過三關。去年十一月阿里巴巴嚟香港上冇事， 可以上到 十一月啊，大佬啊，槍擊事件之後、啊， 仲係好亂嘅嗰陣。 中大事件之後，中大十一月十二號，中大事件係嘛？都照上好啦。跟住如果呢三連爆，頭先講 JD NetEase 同埋呢個 V Doctor、嗯、三連爆，因為美佢哋都喺美國上市嘅，本來就因為美國收緊嗰個嘅審計。咁然後佢就攞香港嚟做第二上市，就仿效阿里巴巴啦。咁、 嗯、 如果佢哋能夠成功通過嘅話，咁證明習近平嘅判斷就正確啦。我覺得真係，我就真係要寫個服字俾佢，攞住練下書法先真係。咁咪即係香港係新加坡咯。一方面，你哋繼續喺街頭俾人搏，繼續著黑衫嘅俾人擁埋牆打，繼續拉入去，繼續坐爆四廿八，許智峰繼續再搬一啲有。硫化氫係嘛叫做？ 等同於屁。 等同於屁嘅嚇，咁、啊、我想幫阿杜汶澤澄清一下嘅。杜汶澤琴日有個 post 嘅， 哦係， 佢個陳海欣暈倒之後咧，佢就話誒點解會暈嘅咧？你平時除褲會聞唔到嘅咩？咁冇聞過咩？咁好多人就以為咧佢係第二啲味，其實係講緊屁啦。我諗係 諗多咗啦，所以今日嘅郭佩凡諗多咗。 係啦，諗多咗。 海欣嗰啲話係侮辱女性，佢自己心目中係諗咗個粗口。 除褲有屁味呢、這個都好正常。咁我諗郭佩凡就諗緊自己另外一啲味。係 啊。 係啦，咁就所以我都係一個誤會嚟嘅，都係要報下幫阿杜汶澤澄清一下先。咁啊，翻翻嚟呢個主題，好多人就話喂，身體最誠實嘅喎，你諗下係咪？我一方面用最重手嘅國安法收你香港自由。拉埋你呢個李柱銘，拉埋黎智英、吳凱兒、李卓人，六四冇得集會，而佢嘅上市公司可以順利六月頭一路直踩過三關。咁你香港人抗爭乜嘢？我想問，佢要嘅就係咁啊！呢個就係新加坡咯，其實就係六月四號之後，我哋就係新加坡嚟噶咯噃，就唔係深圳嗱。我哋攬炒就話將香港變深圳，咁啊睇你。印不到美钞你咪死囉咁樣。原來有美奸幫手。JP Morgan 咪囉。咁我就話我想問下 Donald Trump 究竟喺今晚嘅制裁措施裏面包唔包括埋呢啲美奸啦，我覺得。我贊成梁振英做啦，如果係咁你問我你靠美國佬原來咁嘅。喂大佬實際上可能大家傾掂數嘅照上當新加坡玩嘅。咁你咪制裁嗰啲。大陸官嗰啲仔女凍結，所以你睇下葉劉點解咁囂張咧？ 係啊，排隊都係啲官會出事先啦，有排都未制裁到佢作為立法會議員咁樣係。 咪係咯，喂，咁所以我就係話，如果係嘅話，咁美國佬都有古怪喎，真係。你包銷係美國券商 Cornerstone Investor， 即係呢個基礎投資者，又係美國嘅 pension fund。我想問，我真係唔識嘅，有冇一啲金融界嘅聽眾話到俾我聽？有冇美國一啲 pension fund 而家係已經做咗 cornerstone 基礎投資者 of 呢個三大巨無霸？喂，你最好知道喎，其實你阿里巴巴已經唔係馬雲噶咯，啊呢、這個騰訊已經唔係馬化騰噶咯，佢哋全部要沽曬噶啦嘛。 會唔會 JP Morgan 佢哋未收到美國證券又或者係美國政府白宮 Donald Trump 想做嘅制裁嘅措施咧？ 唔係嗱，我覺得佢哋就係話一件還一件，呢啲唔係政治嘢。嗱，如果新疆係嘅企業咧，就 call off 咗啦。呢個抗咩啊？嗰間做鏡人面識別嗰間，同埋商湯科技都唔敢上啦，即係同監控系統有關嗰啲。咁可能美國佬就覺得喂呢啲唔係啊，但我想話，雖然 JD 係券商係網購。呢、這個網易是網遊啫，網上遊戲。但係大家都知道，其實中國大陸而家冇民企噶咯， 國進民退啊嘛。 唔係因為嗰啲民企嗰啲創辦人賣曬啲股份出嚟噶啦嘛， 被逼。 即係你而家係幫緊共產黨集資千幾億港紙，我想話後邊其實唔係民企嚟噶喎。呢啲所謂嗱，佢嗰陣時候為咗想喺美國上市，咁就要擺個 keeper 出嚟啦。咁啊話俾你聽，嗰啲阿里巴巴走去做 roadshow 啦，咁啊美國佬俾佢上啦。咁啊上咗，大家一齊揾食啦！華爾街嗰啲嘅大行啊，咁英美國嘅金融資本啊，好多民主黨嘅支持者啊等等，咁就一路揾到大茶飯啦。我就係話，如果 Donald Trump 下邊睇唔到呢啲咁嘅大茶飯係幫緊中共去實現香港新加坡化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蓬佩奧呢個肥佬真係流流地，我覺得真係個水平仲衰過城寨。 口頭硬啲 嚇， 口頭硬， 唔係口頭硬， 實際嘅動作就唔夠。 喂，我覺得習近平是厲害的，如果他過到三關，一邊我找戰狼出來，唐英年、梁振英，有這麼瘋得這麼瘋，一邊我叫這三間在美國回來的上市公司繼續上港交所，繼續做 roadshow， 繼續找 JP Morgan 去做包銷商，如果搞定的話，那就是證明你美資就浪費氣啦，其實是。你講咩制裁講咩啫，冇用噶咯喎！其實已經係唔通叫嗰啲Levi's 唔好嚟香港賣牛仔褲啊，係嘛？唔通叫 Nike 喺香港賣貴啲啊？ 而家都仲係全可能係制裁嗰啲嘅官員啊，佢哋嘅資產啊，入境嗰啲限制都唔係一步跳到去呢個嘅獨立關稅區添啊，係。 我所以我就係話啦，呢個你問我嗱，我唔使咩水晶球啦。看看 Donald Trump 今日第一招是什么呢，如果今次第一招只是对付京官，什么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去不到美国啊，骆惠玲去不到美国啊，解放军三千个学生要回大陆啊等等这些东西呢，那就是说对香港问题呢，中美之间呢其实是有东西是摸紧在个台底交易紧，我觉得。如果这三大美国上市的公司在六月中到六月头成功在香港集资过千亿的话呢，这个就是个投名状了，我们先休息一阵。 会不会好呢？好挂住他们啊。 对啦，那里热闹一点啊。 暂时不会啊，将他们带回家就行了。一于带他们回家慢慢谈啊。